攻读训道篇第十一章，把你的粮食抛在水面，多日后你必有所获。将你的家产分作七份八份，因为你不知道世上要发生什么灾祸。云你满了，雨季倾注于地，树倒向南或倒向北，一倒向哪里就躺在哪里。观察风向的必不撒种，研究云象的必不收割。就如你不知道生气如何进入孕妇胎中的骨骼里，同样你也不知道天主所创造的一切化工。你早上撒种，晚上也不要驻守，因为你不知道是早上撒的或是晚上撒的长得好，或是早晚两种都同样好。光明实在可爱，看见太阳实在令眼愉悦。人无论活多大年纪，尽可享受各种福乐，但他应想到黑暗的日子还多，所发生的事尽属虚幻。少年人，在你青春时应行乐，在你少壮的时日应心神愉快，随你心所欲，你眼所悦的去行，但应知道天主必要就你所行的一切审判你，扫除你心中的烦恼，驱除你身上的痛苦，因为青春和少年都是虚幻。